有学者认为某啲气功带点神秘，喇嘛功是其中一个。他指出，通过灵性修炼、深沉静坐、控制心灵、禅定入愿，就可以同整体宇宙融合为一体，最终唤醒内在的能量，甚至可以吸收各方的智慧和知识。当然，是不是人人都做得到，就好难讲。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六 dot dot dot 六一三中共。 今日嘅 file number 就係、 是、我原本咧想个 file number 系玩嘢啲嘅，但系我惊咧一阵间陈勤帮我录嘅时候咧，即系佢会咧觉得喂云海你玩嘢个 file number 长到咁。所以咧我决定咗将中间系删减嘅，咁咧嗰个 file number 咧就系六 dot dot dot。之后就系六一三，如果真系要读晒嘅嗰个 系啦，系点样 嗱？如果真系个 case number 系完全要讲晒嘅话咧，我谂系我哋白屋有史以嚟最长嘅 file number 嚟嘅，就系六一二一二八五三零八零八六一三。 哇！我都未见过呢个 folder， 点解搵唔到？ 系啊，跌咗落柜下边啊！我今日抄啦，你知啦吓，年即系新年啊嘛，要大扫除啊嘛， 先至搵得到， 搵得翻呢个 file 出嚟。咁呢个 number 点解要咁咧吓？同埋我要讲埋嗰个 case 系咩嘢 case 咧 吓？ 好简单，个名称叫做中共。中国个功，中国个中功夫个功，差啲讲咗中国个功， 中功功夫个功， 冇错，中功。我想嗱就咁问你嘅话咧，你听过中功未啊？ 冇气功我听过，中国我听过，中文都听过，但系中功我真系未听过。 系啦，点解所以我话咧呢、這个花又跌咗落去柜底咧？ 中巴我都听过，中功我真系未听过。 你突然间把一句中巴出嚟，我真系接应不下咯。 中 宫唔系因为点解？阴 公都得。 唔系因为我突然间点解想今日讲呢个中宫嘅题目咧？就是、因为真嘅，因为我近排咧就谂下，系因为我即系呢个 topic 咧，其实我一啲都唔陌生嘅、但系咧，对于咧。絕大部分嘅香港人嚟講咧，佢係可能甚至好似你咁講，你係未聽過一樣嘢叫中宮嘅。 咦，我可唔可以估下咧？ 你估啊！ 嗱，如果你話中宮即係中文字嚟噶嘛？ 中文字嚟嘅， 唔係你譯噶嘛？ 唔係， 即係本身嗰樣嘢。 本身嗰樣嘢嚟嘅。 嗱，咁我覺得即係 from 中國人。 唔會係一個英文叫中宮 咁。你頭先有少少似英文 啊？中宮。 嗱。中国人团体入面有个功字，先睇个功字先， 系 一定系，我觉得会系一啲嘅气功啊， 似啦似啦， 即系玩气嘅， 似啦似啦， 玩力量嗰种嘅团体嚟嘅， 似啦， 即系有好多团体，譬如话而家啊旺角街头成日见到瞓个人喺度劏人嗰个法轮功咁，有啲功系一个团体嚟嘅，首先 系 讲啲气功啊，即系嗰类嘅嘢， 其实都中噶啦， 系嘛，但系中咧。 其实个钟你就唔使点样理佢嘅，我想讲一样嘢先，因为点解我讲话大部分人唔认识咧？你头先讲咗一个另外一个嘅近年兴嘅功，当然中国大陆取替咗一个就法轮功啦吓，咁香港就继续佢有佢自己嘅部门啦，宗教自由啦吓。咁但系咧，我就想讲啦，如果你真系熟悉当年由九十年代初。去到差唔多2000年之后，中国政府点样取替法轮功之后，法轮功喺香港继续去佢有自己嘅活动，或者喺外国有唔同嘅活动。咁你就其实咧，你就俾法轮功嘅新闻同埋报道咧，系掩盖咗好多好多其他喺大陆被取替嘅一啲嘅同样类似嘅所谓组织 啊， 中宫咧。其实就是其中一个被取替的一个组织之一。不过呢他们在香港呢就完全是认知度不足的，即是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来的。甚至后来被取替了之后呢亦都不是在香港有任何特别的所谓活动啊、或者进行地下活动乜都没有，即是好像消失了这样的。 真的好像真的真真正正被人取替了。 是啦，正如不见了的。但是他曾经是其中一个我不够胆说他仅次于法轮功，但是在当年由90年代 1990年開始去到2000年呢，佢喺大陸嘅覆蓋性啦、組織性啦、所謂嘅復原度啦，都係非常非常之廣嘅。 嗯， 而呢我呢點解要想講，第一就係我想話俾大家聽，曾經有咁嘅中共嘅組織啦，第一啦。第二就係呢我係喺90年代呢，我係都某個程度上有一啲嘅認知，親身嘅認知係關於呢個組織。 嗯， 所以我係好奇， 親身 我嗱一間慢慢講嘅，我冇入過呢個架，放手。 你想表明態度 先？我冇。但係你聽一間聽咧，你會覺得仲比我入教嘅情況仲誇張嘅。 但我又想問下呢一個嘅組織啊， 係 佢係一個嘅民間組織定係宗教定係即咩嚟？ 所以而家就介紹俾你聽，乜嘢係中共嚇 ？OK。咁中共呢就係、是、源于一个人，呢、這个人呢姓张。 张中共啊， 我咁核突。 有啲係咁样。 佢叫张宏宝，宏呢就係宏愿嘅宏。 宏大个 宏。宏大个宏。宝呢係宝类个宝。张宏宝 ,ok。咁张宏宝呢以前即係佢喺呢个出生长大地呢就係、是、黑龙江省啦。咁黑龙江你睇地图嘅就係中国嘅最东北边啦。 以北啲嘅地方。 咁佢仲要喺边度长大嘅呢，就係、是、黑龙江嘅最北边，即係一个地方我好想去嘅，到而家未去嘅，叫做黑河。 哦、 黑河呢就係、是、中国睇北极光嘅地方嚟嘅。 佢个样子应该好鬼佬㗎喇。 咁又唔係喎。 嗰边嗰啲好鬼 喎。唔係喎，好地道中国人样嚟㗎喎。佢、我諗佢冇溝到俄罗斯血统嘅。咁嗰度长大啦，出生啦，咁普通一个你可以话喺早期呢，咁读过下书之后呢就做咗知青，咁留咗喺黑河嗰边呢，就继续自己好简单嘅生活 ,ok。咁直到呢后来退到70年代尾啦，即係嗰咁开国家开放啦，咁去到80年代嘅时候呢，咁佢就喺黑河嘅金矿局里面呢，即係都算半官方㗎啦、就去做工嘅，打工嘅，一个工，即係一个即 半公营机构嘅一个矿 嘅，佢唔係矿工员工，而係佢有啲技術係管理層之類嘅嘢，冇錯啦。咁當然佢嗰陣時用一個 post 咩，我又冇追查到啦。但係個問題係咁，後來就因為啲當地嘅嗰啲管理局見到佢，啊呢、這個後生仔又讀得下書，又好似幾醒目咁樣。 有為青年啊， 係啦。咁於是就保送，你知道以前大陸讀書要保送㗎啦。咁保送咗佢去北京嘅科技大學裏面呢，就進修呢啲關於金屬工程啊，或者啲發掘嘅嘢，類似嗰啲技術上嘅學問啦、咁佢去到嘅時候呢，嗱你可以咁講啦，佢可能係天時地利人和啦，而家年輕嘅一輩呢可能唔係好知道呢，80年代中期去到90年代中期呢，中國曾經出現過一個風潮，而呢如果好似我呢啲年紀或者大過我嘅話呢，好記得發生乜事嘅。80年代中去到90年代中呢，中國發生過一段時期呢，就係、是、其實我而家你睇返呢段歷史係好奇怪嘅，好離奇嘅，就係、是、整個中國上上下左左右右，包括官方甚至學術團體，即係我意思係好多大學學者科學家都好推崇去研究特異功能，同埋所謂嘅氣功，佢哋講嗰個氣功同我哋而家即係主流臨講嗰種氣功去練身嗰種唔同㗎、即係有少少係有少少 有啲嘅外在嘅力量， 系啦，嗰种气功， 譬如话，即系我哋成日听见话，譬如医人啊， 系啦， 医脚啊，医风湿啊，嗰啲咁样。 冇咁简单添，一阵间慢慢再讲啦。咁即系当时系有，即系差唔多超过10年嘅风潮喺大陆发生嘅。 系， 咁嗰阵时可能阿祖你嗰阵时细啦，你唔会知 道。哇，不过都听闻嘅呢啲， 系咪？ 你嗰个年代啦，其实大家真系对比翻咧，周星驰嘅电影喺香港好犀利噶嘛。 嗯、 但系佢喺电影入边都曾经用过呢啲，佢话：，我系啲特异功能技师，我哋内地好多啊。而家咁 样，咪咯，你唔好话啦， 有少少都有少少根根。 当年如果冇记错系80年代，有一套系周润发同阿吴善年做嘅电影，我唔记得个电影名啦，都系讲紧中国大陆里边官方点样培训啲特异功能嘅人嗰套电影咧，名我唔记得咗。 都有听闻嘅喺电影入边，即系所以原来听你咁讲咧，就 风潮嚟噶， 即系唔系系斋作古仔？ 唔系，当年系夸张到好似直情系半官方，甚至系官方去承认。有特異功能添，咁、當然我覺得係咩呢，我覺得就係因為時代唔同咗啦，人類尤其是中國人呢其實好需要一個信仰，我覺得啊， 咁你当你喺文化大革命完咗之后呢，我觉得系个心理有个断层，乜嘢都唔想信，即系你以前嗰啲乜嘢思想，到头嚟哇，原来系咁嘅，于是乎咪转信一啲可能有少少虚拟啊、虚幻啊，但系又好实在地俾你去咩练到啊、V 运运到啊。当年最出名嘅就系个张宝胜啦，吓特异功能咁变啲钱，夸张到嗰时候我听过话变啲钱由银行个金库可以变咗去架火车，货车度运走啊。香港有啲所谓嘅名人，我唔 name 呢啲人啦，又话同佢食个饭之后就话突然间第二功能台面嗰碗面未食就变咗喺个胃度啊，吓我可以剪翻俾你睇嗰啲报纸嘅，真系夸张到嗰啲名人真系好嘢啊！不少系传媒工作者嚟噶吓，我话俾你听啊，真系呢啲我都唔明当年啲人点解可以咁荒谬。 为咗见报啫，为咗见报啫。 佢唔系为咗见报，佢系话俾你听，佢去咗北京见到张宝胜，去 prove 俾香港人睇系有特异功能啊！我当时已经我睇呢报纸嘅时候咧，我嗰时我记得我同我妈都讲，我话哇呢、這个特异功能，你同佢食食下饭，你觉得碗面食咗落你个胃道系似催眠多啲，或者叫心理投射一种嘅玩法多啲。 我喺度担心啊，你可唔可以将我身体入边嗰啲嘢食啊，即系喺入边变咗出嚟，系已经一早已经。 诶、欸，佢话得噶，佢话得噶，佢讲得噶。当年张宝胜，但今日唔系讲张宝胜啦。有机会，如果你哋听众有兴趣嘅，可以搵一集讲张宝胜。 讲嘅系一个 中公吓，张宏宝系啦。咁佢当时咧就喺呢啲风潮下咧，就受到吸引咧。尤其是当年北京系好多呢啲嘅气功啊、特异功能嘅渲染啦。 突然间有一个好似喺乡下嘅地方去到，哇！呢、這个五光十色，原来咁多呢啲咁嘅嘢嘅， 系啦。咁变咗当时佢原本系俾人保送去上堂噶嘛，去北京科技大学。咁点知咧？后来啲教授都话：，喂，呢、這个学生你保送过嚟好唔妥、啊，点解咧？走堂走到都唔知去咗边、啊，即系佢有个例子嘅。如果例如佢话上四百几堂，总共几年内面上四百几堂咧，佢一走走咗百几堂嘅。咁你点学啊？咁啊，当然佢毕唔到业啦。咁、啊、而佢有时翻到嚟嘅时候咧，佢会啲教授问佢啲问题咧，佢就问非答非所问啦、啊，即系例如佢问可能讲紧啲工程上嘅嘢，佢就会讲话啊，其实咧我哋可以用念力咧，令到啲金咧就变咗银嘅，银就变咗铜嘅，类似啲咁嘅嘢啦吓。咁、啊、啲教授开始觉得，咦呢个后生仔 系咪有问题、啊？ 哎，有啲问题咯。 所以佢走堂百几堂，其实就走去钻研。 系啦，佢系钻研啲特异功能，同埋佢去好多唔同嗰啲。当年因为好多风潮咧，好多呢啲 gathering 嘅，即系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区域咧，都有呢啲 聚会 咧，气功嘅聚会啊，特异功能聚会系好多嘅。咁好啦，咁于是乎佢就觉得把心一横，唔系啦，我就决定，即系讲紧阿张宏宝就话、嗯，好啦，我决定咧要去重新去认识一个世界，同埋重新咧去建立佢嘅信仰系统。咁你建立自己嘅信仰系统冇所谓嘅。后来咧，佢咧。即系我觉得啊，一个后生仔由黑龙江嘅黑河，一个全中国其中一个最偏僻嘅乡下，去到全中国最繁荣嘅北京，佢见到之后咧，我觉得佢就心魔起啦， 吓、 佢就觉得不如咁啦，既然人人都去搞气功嘅研究，同埋有啲唔同嘅组织出咗嚟，咁不如我就去搞一个气功嘅组织啦，即系自立门户。O、okay? K， 自己想做啲祖宗咁样啦。 系啦，而咧佢当时咧就话好，咁佢又，但佢又唔系蠢噶喎，记住啊，佢好聪明噶， 知识分子啊嘛。 系啦，咁佢就钻研咩咧？就佢去咗好多唔同嘅所谓气功班啊，嗰啲特异功能班咧，就攞咗人哋好多精髓翻嚟、 嗯。 例如一啲好正统嗰啲气功班，例如系中医健身嗰啲咧， 嗰啲方法同埋宗旨好嘅就全部纳晒翻。 系啦，或者嗰啲所谓模式，例如点练嗰啲咩咩功咩咩功，系可能健身。新功嚟嘅吓，咁就将嗰套所谓嘅形式同埋嘅效果咧，就攞咗落嚟先。之后咧就又去睇唔同嘅宗教点样去运作，即系例如基督教、例如伊斯兰教、例如道教、例如佛教等等嘢。佢将每一个宗教嘅行为模式同埋嘅思想模式又抽少少入嚟， 因为佢觉得佢可以源远流长，因为呢啲宗教。 我唔知佢系咪咁谂啦，但系总之佢抽咗呢啲嘢落嚟，即系慢慢咧就开始建立咧，就话嗱。佢就话：我张宏宝，我而家由1986年到啦，就话我要成立一个全新嘅宗教，或者佢冇讲叫宗教嘅，一个叫一个气功嘅练气功嘅组织。而其实咧，头先我讲中宫咧系一个简称嚟噶，嗰、那个全名咧叫做咩咧？咁 我唔知听完你会唔会觉得会 kick 一声笑出嚟、 嗯。 原来当时佢创立呢个中宫呢个字咧，个全名叫做中华养生益智宫。 益智宫 系啦，千祈唔好读歪音。 呢啲系补习班。即系小儿科嗰啲， 系 益智班， 系啲古巨基要讲噶，系中华养生益智功，简称中功，系啦。咁你听落就好似冇乜嘢啦，系咪？即系好简单啦， 嗰个杀伤力低晒啦， 低晒啦。嗱，你听啊，中华养生益智功同法轮功。两个好大，诶，两个完全好似好唔拉架，一个就好似兴趣班咁，一个咧就宗教团体咁样，系咪？ 中环德辅道中地铺嗰啲咧，即好多间噶嘛，人哋嗰啲系咪？ 哇，你得罪晒中环德辅道中嗰啲地铺啊！ 我唔知，即系好多间系咪有补习社嗰啲咁，类似嗰啲咁 啊，这个是啊，代表阿祖嘅咋，咁所以当时佢唔系做咗个中工嘅时候咧，咁佢好醒目嘅，佢系点咧？佢就首先喺自己嗰大学咧，即系北京科技大学咧，就去招揽一啲学生吓，咁、咧就招揽学生嘅时候咧，就例如佢点样租咗啲大学会堂咁样啦，类似系讲呢啲佢自己嘅 theory 出嚟啦，即系例如佢我即系我唔好详细讲晒所有嘢，但系我一阵可能。detail 啲嘢可以再講，但我大概就係點咧？就話嗱，練一啲即呢種我發明嘅中功咧，就融合咗呢個咩中醫學啊、中醫學、西醫學、氣功、印度瑜伽、等等等等所有嘅嘢，而咧 點可以幫到你哋咩？ 係啦，而你如果練咗呢啲嘢咧，不但只可以強身健體啦，你仲可以即係呢個令到病痛冇咗啦。 百毒不侵 啦， 讀書聰明， 類似啦，即慢慢再演繹多啲嘅時候，甚至講到你練我呢個氣功咧。你可以有一啲好特别嘅特异功能、甚至你可以有念力，有意志嘅转变力，即系呢啲单间再可以讲多啲 detail。咁你谂下，如果系当年，尤其是喺早期开放大陆嘅时候咧，有好多呢啲，我又唔想讲呢个字嘅，即系叫神棍啦吓，去咁样去招一啲会员嘅话咧，其实系好容易有人上吊嘅。就算你嗰间大学里面的学生都容易上吊嘅， 因为嗰时思想比较薄弱，个个都 系 系咪咧？ 同埋七十年代之后嗰啲文化大革命或者政治斗争结束咗之后咧，佢哋好想揾啲寄托啊， 依靠 系啦。咁于是乎佢就喺首先喺北京嘅科技大学咧，就招揽咗一大班嘅学生咧，系肯跟佢，觉得佢系。 呢个系组织嘅领袖啦，即系佢嗰阵时应该系打正旗号，系一个组织嘅领袖啫。即系因为如果佢用宗教名义咧，就比较难。 系佢冇用宗教名义开头， 应该冇，因为你宗教名义咧，你开头咧，你一定要系又唔知边个托世啊，或者 from 边一啲人，咁你先至宗教。 你唔好话嗱，佢后来咧系有讲到佢自己系有咩托世，但系一阵先讲。你叫佢话提翻我，一阵我唔记得咗。咁佢最初只系纯粹用练功健身嗰种去咩 嘅 啫 嘅方向啦。 咁啊，於是乎咧，就由北京嘅科技大學咧，滾存咗幾十至幾百人之後咧，慢慢過咗幾個月，佢話：喂，好啦，勢力開始擴展啦嘛，佢就去咗北京大學，其他大學包括復旦大學，其他所有大學咧，就分唔同嘅人咧，就去到傳呢個佢自己嘅信仰，其實等於傳到一樣啦嚇。傳到之後咧，佢哋當然打住呢個組織阿頭嘅旗號咧，就不斷招攬，不斷招攬。但係佢最醒目嘅地方係咩咧？佢開始覺得唔係啦，我做一個純組織係唔夠嘅。 係， 佢就成立咗好多唔同名堂嘅公司。 哦，我哋 係啦，啲公司咧就係我嚟註冊咗個公司系統之後咧，當然個目的咧就係我嚟收會費，之後我嚟營運嗰個基金。之后呢就再去点样建立成个嘅所谓商业架构，去投资房地产啊、起楼啊呢样嗰样啊，或者甚至后来去到北京买咗好多个物业之后呢，再去到四川嘅青城山又买咗好多个物业，建立咗个最大基地添嘅、一个好似成个即係神秘组织嘅基地喺里面起咗嘅，当年係起咗出嚟嘅。咁因为佢人数呢后来呢，即係我可以话俾你听夸张到点呢，由八十年代八五八六年开始啦，去到九十年代中咧， 佢原本第一代有几人先？ 百零二百人嘅啫， 都唔系好多嘅啫， 唔多噶、慢慢佢又开始有唔同嘅大学渗透啦、渗透完大学之后咧，渗透唔同嘅部门咧。嗰间部门系咩咧？即系话有啲政府部门，包括一啲，唉，我咁样讲出嚟，我惊有啲人会误解啊。某一啲政府嘅科学研究嘅地方啦，我唔开名啦 大家谂啦， 系啦，或者一啲再高级啲嘅 党嘅部门啦、啊、就开始越嚟越多人都信佢呢套、哦。嗱、嗯，呢、这个真系好匪夷所思噶、啊嗯、不过算啦，可能嗰个年代系有啲咁嘅需要嘅，心理上嘅需要。 强身健体啫嘛。 但系后来唔系啦嘛，后来咁由嗰阵时嘅短短十年间咧。啊咁佢由學校滲透到大學，大學滲透到中學，中學滲透到去社區，社區滲透到去國家組織，甚至公安部裏面啦，甚至警察裏面都 有，甚至法院裏面啦，甚至係統籌醫學嘅政府部門裏面都已經有好多佢嘅會員， 係啦。哇，咁呢個就好嚴重㗎喇。 冇錯，直到幾時仲要係最令到佢係成為好似捧住上嘅神台咁樣呢，就係、是唔知点解你而家查唔到㗎喇，好可能係因为钱嘅问题啦，或者可能係个信仰太过厉害嘅问题啦，就令到当时北京呢都有一大部分嘅主流传媒工作者都成为咗佢嘅信徒。 吓、啊、 所以你如果利用到传媒工作者呢就可以。 這个散播能力好强。 係啦，所以如果我諗而家你去北京图书馆抄返当年嘅文章应该都被人剪咗㗎啦。咁、嗯、所以当年呢好多官方嘅报纸啊，官方嘅电视台啊，电台啊，係有访问中共张宏宝点样由一个小小嘅知青成为一个企业家，或者成为一个中共嘅创办人，点样去强身健体，係、嗯、包装到佢靓一靓，然后係捧佢上神台嘅一啲报道係多到不得了。 讲真係官方嘅传媒。 係啊，民间咪更加多添啦。咁呢你去到咁个位嘅时候，你估下由百零二百个信徒去到后期集中喺北京一带，其实南方都有嘅，不过唔系土广，去到四川中原一带，大概有几多个佢嘅信徒呢？ 应该五至八，即系八万零五万零咁 样。八万零五万零咁紧 要 少， 都系北面城市嘅啫喎。 系啊， 少啊， 少啊， 十六万，我加多倍啦。 少 吓嗱， 俾你再乘 五十万， 再乘啊， 再乘香港天主教徒都冇五十万咁多。 佢总共当时佢最高峰时期咧，佢系有三千万信徒。 3000万 呢个数字，我话俾你听一啲都唔奇。我不如咁啊，翻转头我话俾你听，点解后来我对于呢个中共嘅认识多，同埋会诧异，同埋嗰个人数同埋个覆港源咁广，系令我惊咧？因为我有两个熟到不得了嘅认识嘅人咧，系竟然同中共有关。点解话俾你听？